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啊、所以这个我同认同陆的批评，但至于一六零六另一批评呢，就是说临到尾，当然哈迪呢就问他，就是你那些那么劲的啲数学嘅，即是这个咁嘅洞见啊，是点嚟嘅呢？点解你咁劲呢？人哋花好多时间精力先能够论证到嗰个数学嘅 theorems 啊，点解你咁快脆整得出嚟？咁佢临尾呢其实佢都答唔到，但是俾哈代逼得佢紧要呢，佢咪就係话，佢话呢个系因为神。 我婆罗门嗰个神 系啦， 经我把口出嚟嘅咁啊， 差唔多， 差唔多。 但系咧，其实佢又唔系 exactly 咁嘅 wording 讲，我即系用啱睇完我记忆犹新啦。佢就话咧，我觉得如果我所表达出嚟嘅嘢咧，唔系系反映到神嘅意思咧，就冇意义嘅。 嗯嗯。 啊，因为其实咧，我写嘅嘢咧，就系因为系反映到神嘅意思。咁呢样六零六咧，就有少少批评，就系话咧，其实、哦、原来佢呢个灵感啊、天才嘅来源咧，原来就系神赐俾佢嘅。咁所以咧，某一程度上咧，就系、是、减损咗，即系贬损咗佢嗰个。即系虽然佢系一个天才，但系一个人嚟噶嘛。咁你一个人，佢一定有努力、有挣扎，系嘛？咁佢点解会有咁嘅成就咧？咁样原来你话哦，原来系因为神赐俾我，咁就唔需要，即系冇咗嗰个人性化嗰部分啦。咁但系我呢样我唔系太认同606咧，就咁意思啦。其实佢因为俾阿哈迪逼得紧要，佢先咁讲啫。同埋其实嗱，爱因斯坦啊，都开口啊神。埋口是神㗎啦，係咪唔係就囉。 係个神唔係咁嘅。 但其实你都可以作如是观 嘅、啊。冇错、啊、 因为你有一种神秘感，你觉得呢、這个宇宙系到了最终极呢，系我哋人类啲咁渺小嘅吓，咁卑微嘅我哋嘅理性呢，系不能够嚟去真系去探究到个终极嘅。咁而我哋实际上所做嘅嘢，全部都可能系反映一个吓更大嘅真理嘅精咁多嘢。 或者咁样讲啊，其实嗰样嘢已经喺度噶啦。 系啦， 系啦，冇错。 即系无论嗰样嘢系几深奥都好咧，佢、已经喺度噶啦。 嗯嗯。 只不过咧系有啲人。有天分，佢就 我就系冇错啦。 咁有啲人，如果佢系一个好有信仰、好所谓 religion 嘅人，系啊系啊， 佢就会将呢一个咁样嘅上天俾佢嘅恩赐，或者佢自己嘅强项咧， 系啊， 就系、是、归功咗系佢嘅神， 冇错 赐俾佢。 所以我觉得其实佢系作为一个咁样嘅譬如咧，我就。唔係咁認同啊606呢個批評嘅嚇、啊，即係我啱睇完套戲，我唔係覺得太過嚴重， 唔係太嚴重，佢 唔係太嚴重， 所以其實你而家佢606今次應該嚟嘅，而家佢冇得反駁， 佢直 嘅，佢睇緊啊，而家幾犀利啊， 真係發燒友嚟㗎， 但係佢講得好啱嘅，因為你記唔記得，就係佢喺過程之中，佢一路都係希望下代。俾多啲機會去等我發表多啲嘛， 發表佢啲結果啊！ 即係喂，我係有咁多嘢排緊隊㗎，你俾我發表多啲啦咁啊嘛！咁呢個係好適當地解釋到佢嗰、那個，即係話我點解即係要做呢樣嘢，同埋即係我係要即係榮耀神啦、啊、榮耀佢個婆羅門嘅神咁樣啦。你記唔記得啊？呢兩個都係嗰啲啊古典發燒友，阿馬勒寫第九交響曲嘅時候啊，啊我而家寫緊嘅嘢就係、是。全个宇宙 啊，第三 啊，第三间屋就全个宇宙都喺我呢个交响曲里头啦。 冇错，冇错。 咁佢又系荣耀神咩？因为西方人对神嘅观念就同我哋东方人嘅神嘅观念又唔同嘅，咁样咯。 吓、 啊，喂，但系仲有一个 number 我哋一定要讲啊，1729啊。 好、哦，嗰、那个就系一种趣味啫，我相信。 嗰、 啊 那个 都好有趣， 趣味嗰个有趣， 而家好有趣啊。 嗱，实际上嗰个 number 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啦，但系记 有喺我哋嘅 backdrop 啊，唔该，你弹一弹就得噶啦。 1729， 但系1729。 O K， 嗱，唔系， 姐， 唔系， 十嘅三次方， 系一嘅三次方加十二嘅三次方，亦都可以写成九嘅三次方加十嘅三次方。 啱啱， 系 啦， 系咪啊？喺嗰度啦，唔该你睇睇啊，个 mon 嗰度。你睇个 mon， 冇戴眼镜， 冇戴眼镜， 系啦，系啦，十二嘅三次方加 呢个套戏里边咧，就有少少同真实有少少出入。 哦 ，OK， 你讲下啦，系啊，好有趣，好有趣。 都系咩嘅？咁咧就哈代就喺套戏里边，好似就系落的士， 嗯， 落一架嗰啲好典型嘅英国的士，咁啊撞到呢条。 嗯， 咁哈代就话：，喂，呢、這个今日坐呢架的士个 number 好鬼闷，1729。 嗯， 啊， 唔係喎，你搞錯咗，呢、這個已經係第二步嚟㗎啦。其實第一步呢就阿 Ringo 記得㗎，因為佢係送啊呢、這個拉馬盧金返印度，返印度嗰陣時咁佢哋就坐呢部車，咁落呢部車差唔多同阿拉馬盧金係 say goodbye 㗎啦。咁、但係佢之前呢就係講嗰個1729呢啊，我唔記得咗，真係即係即啱睇完都唔記得。 真實嘅情況就係咁，佢就坐呢架的士就去探病，就探 啊，喺英國探 Ramanujan 係啦。 咁佢就同 Ramanujan 講：喂，今日呢個的士 number 17即係冇嘢。 哦，係啊，係啊，我都記得係啦。 1729好悶嘅， 係啊。 咁跟住 Ramanujan 就話：唔係喎，呢個 number 係好有趣喎，呢個一個最細嘅 number 而係可以寫成。两个三次方嘅数、啊、即系两个三次方嘅数 组， 诶嘅三次方嘅和， 系两个三次方嘅和， 系两个数嘅三次方嘅和， 冇错啦， 啊，仲咪 咁啊即刻讲到出嚟嗰两个数，即系嗰四个数系乜嘢？ 系啊， 啊咁啊好厉害， 即系啲嘢已经喺个脑里头啦，就系咯，咁 真系好奇怪， 即系呢啲系啊， 喂，其中有一幕咧，佢带佢叫嗰个记嗰个密码都系噶， 我都试过有一次咧，嗰阵时。中學嗰時參加呢個校際問答比賽，咁、其中一條問題就係1331， 1331 嚇個質素係幾多咧？咁樣即係係佢係由乜嘢由邊幾個數乘埋出嚟咁啊？但如果你計過一次，你會記得就係十一。咁啊，當其時我答嗰陣時候，有啲人就覺得好奇怪啦，就以為我好叻啦，其實我唔係好叻。不过你计过一次又几多嘛？ 即系你做嗰啲 唔系，但系有一幕我都真系有疑问嘅，因我想问你啦。哈代就带阿拉马卢金咧就去见嗰个咧就研究所谓分割 partition 嘅专家麦马汉啦，明唔明？麦马汉咧入到嚟咧，佢就想施个下马威，就考下呢咁嘅印度嚟嘅，咁即系叫做阿叉添啦，即系后生仔。咁佢就噏咗个数，然后咧就叫佢话佢嘅平方根系乜嘢？ 唔系，佢系平方根。 平方根啊，咁竟然咧。嗰個我唔記得個數都好大㗎啦，咁但係啦，即係啦，阿 Ramanujan 咧，佢諗咗一陣間，然後就即刻噏嗰個數出嚟。 佢係話平方根定係問佢個 partition number 幾多啊？ 唔係啊，係平方根啊，平方根咧，但係奇怪就係、是、我都唔知啊，佢有小數點㗎喎，佢仲問佢咁個小數點係乜嘢？咁佢諗咗陣就講埋個小數點出嚟。咁然之後咧，佢話咁而家輪到我考翻你咯喎，咁樣唔係佢好似話即係咁你考翻我啦咁樣啊？咁佢話好簡單啫，咁呢個數嘅平方啦咁嚇。咁个其实嗰个数好大㗎，那个平方系好大㗎。咁如果慢慢我諗咗一阵，然后就噏个平方出嚟，嘩劲到不得了，即系两个人高手过招啦。但系呢啲高手过招呢，我觉得简直系即系叫做咩 ？Superhuman 啊！即系我就唔信啊，老实讲，咪有冇咁嘅可能啦？ 呢个系呢件事系真嘅。咁嗰次咧就系嗰位 query 佢个人系赢咗嘅。咁但系都系当然啦，佢拉尾发觉 partition 嗰条。定嗰條 formula 就得勁啦，因為嗰個唔係一個唔係一個盲目咁走去計數嘛。 係唔係就 McMahon 就直然計曬出嚟啊嘛，但佢就直然揾到條 formula 揾條公式啊嘛。但我就話佢哋見面高手過招嗰下咧，其實就唔係高深數學嚟嘅，完全就係即係叫做大量嘅計算嚟嘅。咁你个脑人脑有乜可能喺咁短嘅时间进行咁样大量嘅计算咧？你咪真系呃我，我真系觉得。我睇嗰幕，我真系 你唔可以用你个脑去， 咁我梗系知啦， 天才嘅脑， 即系你是大家。你唔记得咗啦？香港都出过啦，当然佢就唔系咁高深嘅，嗰啲咩神童辉啊嘛，佢真系嚟过电视即场表演噶嘛，有好多人攞住计数机攞住算盘嚟做，系有嘅， 咁样 系有， 即系嗰啲咧，我哋有个 term 嘅，我唔知道中文点叫啊，又系吓，就叫做即系 idiot savant。Idiot savant 就係嗰啲人咧，其實佢平時咧就可能係白白痴痴嘅，但係咧佢對數字個敏感度 高， 係勁到不得了嘅。即係你叫佢一個大數乘一個大數，卜一聲佢就計到俾你嘅咁樣。 係啦，冇錯。 咁但係我心就諗啦，通常呢啲人係低低地噶嘛。咁但係拉姆盧金同麥馬漢唔係嗰挺人咯，佢唔係 Idiot savant 嚟啊嘛。 唔好講呢個問題，我有兩點我都想提提嘅，係重要嘅，就係 Ramanujan 對於後世嘅貢獻。 好， 一個嘅貢獻就當然係數學上嘅貢獻啦，即係你會發覺佢其實有其他數學家都係嘅。另外一個就係 Amy Noether， 即係話佢發現一樣嘢嗰陣時候咧，啲人都覺得冇乜特別嘅。但係隔咗幾十年之後，原來發覺咧好大嘅影響，好勁嘅，佢影響好深遠。咁呢個係就係其中一個影響啦，即係佢對數學界原來一個咁深遠嘅影響。但其實佢仲有一個比較上所謂。大啲嘅影響啊，一個 broader legacy， 嗰個 broader legacy 就係咩話咩咧？佢就係話咧，一個有天分嘅人， 你可能在你最不能够想象的地方呢就发现到他。 是是是。 就无论他是什么背景什么 出身。 出身。 没错没错。 什么的贫或富。 啊 ,Littlewood 呢第一次见他带他入剑桥就这么讲。 是啦都有这个都有这个这么厉害的人。是我们 啱几时都是啦。 几时都是啦你要找到。呢啲咁嘅人咧係好重要嘅， 係啦， 呢、這個伯樂係好重要 的。即係呢啲高人隱士咧，其實係隨時喺我哋身邊，係唔係喺一啲華麗堂皇嘅場合你會見到嘅，係一啲最唔起眼角落頭。哇！原來就隱世高人嚟嘅。 咁但係你點樣發掘呢啲高人出嚟，或者發掘呢啲咁嘅小朋友？ 係 就係好緊要。 好啦，咁啊，誒 ，Bingo 你講， 我哋 未，仲有幾分鐘。 唔係，咁亦都要睇嗰個社會政治環境啦。 即係 政治環境、 教育嘅環境、 好簡單嗱，好多人都做一個比較嘅。中國喺抗戰之前嗰段時間，楊振寧、李政道幾多個啊？詹天佑嗰陣時嗰班。即系第一代、第二代嘅出洋留学嗰班， 好多好多。 佢哋 我哋气象学家就咩啦，系嘛？祝可晶系嘛？ 系啦， 唔系咁你再后一代， 华罗庚啊，就算数学家都系啦，陈仁国啊， 李四光啊，地质学家咁样啦，多到不得了啊！ 嗱，阿 Gabriel 同阿 唔系佢，但系佢正正就讲呢样嘢， 我就系讲呢样嘢，系嗰短短咁艰苦， 即系民国期间 短时间 出到啲大学， 冇错。而家我哋强国啦。哇咁辉煌啦。 而家呢个政治不正確㗎嘛。 强国唔係我而家就係鼓励强国我哋即係兵强马壮啊又系即係美金充裕到不得了。 呢个就。 但系点解要反思下 係啦。 即係大家要 大师级嘅学者。 完全冇大师级喎、啊、你阿陶悠悠都系几十年前嗰个嘅、即係好山寨式嘅发言嚟㗎喎。 唔系冇嘅埋没咗啫。 咪就係囉， 即係就係咩個土壤 個制度， 係啦，咩個制度？咁我哋唔係成日出嚟喺度面前嗰度，我哋就承認我哋呢啲反動嘅言論噶嘛。 係係， 雖然我哋冇乜收受你嘅嗰啲晚餐，你遲到咗你都冇請我食。 咁樣咧，我就嘗試稍微 rap 少少啦，就係、是、我想話講 partition 係乜都冇時候講啦，已經嚇，都係咪 P 四等於五啊咁樣咧？ 好精彩喎！ 咁樣大家一定要睇呢套戲啦。 今次可以講下。即係 the man who knew infinity 真正嘅 the man who knew infinity 嗰個咧就康托啊，嗰個就係、是、好啦。咁但係因為時間關係咧，只能夠話其實印度咧係真係咧由好耐好耐以前啲數學已經勁到不得了㗎啦，大家都知道啦，零。啊！呢、這個數字就佢發明嘅。如果冇咗零咧，咁啊現代數學就唔使諗噶啦，唔使玩噶啦。咁另外咧，我哋而家所講阿拉伯數目字咧，就唔係阿拉伯人發明嘅，其實係印度人發明，不過就經阿拉伯傳入歐洲嘅啫。咁所以其實印度人係真係好聰明嘅。咁當然咧，印度人咧亦都幾傲慢嘅。大家都即係我哋都識嗰啲印度人啦，因為佢係好叻，但係佢亦都傲慢。咁樣咧，但係真係唔好意思啦。原來咧，嗱，你就話驚唔夠嘢講啊。但係對唔住，其實原來而家咧時間已經夠， 夠時間講。 你下次再上嚟啦。我哋仲要講好多數。 不過啲聽眾頂唔順㗎，我估到如果 唔係啊，我都未講過二究竟存唔存在嗰個古仔啊，都唔記得咗啦。咁但係冇辦法啦。嗱，我哋下次睇下請唔請到阿欣再上嚟啦，好唔好？我諗大家都要喺多啲留言咧，就叫佢上嚟，好嘛？好啦，咁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 拜拜。